好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住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睇解围。咁、今日继续有我周荣辉， 同埋我吴海欣。 系啦，咁啊，阿吴海欣啊，今日系几多号啊？ 今日系已经系30号啦，五月30号 系咪？咁、啊，过去呢个星期日咧，啱过星期日咧、就六四游行啦。咁啊，啱啱又系5月27号，咁啊，好记得咧，即系1989年嘅5月27号咧，就我都入去跑马地马场里边。即系啲新人第一次入马场，当时我够18岁未咧？我未够18岁。咁啊，入马场里边就睇呢个民主歌声献中华。你几岁啊？嗰啲？ 我嗰阵时啊，几岁咯？ 几岁？冇得呃噶啦，我哋啲我哋冇得话俾人听，呃人哋几多岁？咁啊，即系你冇去到啦，当然系咪？你记得几岁 系？ 系 冇去到，冇去到。 咁啊，我哋入场嘅时候，我最记得坐草地咯。第一次欣賞呢、這個跑馬地嗰個大人幕啊，但係唔係睇馬㗎，因為我嗰陣時咧、我讀緊學校咧，喺司徒拔道嘅， 望到落去， 就望到嗰、那個當時仲係望到嗰個熒光幕嘅，咁啊成日都喺度，如果星期六翻去，如果星期六跑馬咧、就會望到 啲馬， 因為平時翻學時間你睇唔到㗎嘛，佢唔會有嗰、那個。那個顯示啊嘛，咁我咁大個屏幕，咁我哋坐喺草地度睇到曬嗰個民主歌聲獻中華嗰時，哇好多好多明星啦，我唔記得有冇陳百祥啦 ，OK， 我唔記得有冇佢咧，佢成日話只好叻唱歌啦，但係都識 Q 咩佢唱歌，係咪？咁啊，即係肯定有梅艷芳啊、劉德華啊、成龍啊、譚詠麟啊、曾志偉啦、肯定有啦，係咪？咁當時我哋都唔係諗住去睇明星嘅。當時其實你唔係好覺嗰啲明星係 明星， 即係 唔同嗰、那個，唔會當係明星個身份， 係好唔同嘅，係 咪？ 因為我哋嗰陣時就第一冇追星啦，咁啊，第二樣嘢就係嗰、那個演唱會咧，係嗰啲嘅歌星啊，係著同一件嘅衫嘅，即係我最記得係一件白色衫啊，就好似紅色字啊咁樣。咁嗰件衫通街都賣嘅，但係大家都係素服，大家著翻曬一模一樣嘅衫。咁我哋嗰陣時，我讀緊學校就仲容許我哋啲學生，仲鼓勵啲學生周圍派啲黑絲帶啊，諸如此類咁嘅嘢。咁啊，點解講呢樣嘢咧？因為嚟緊仲有幾日。就係、是、六四事件啦， 下個星期一 咁啊嘅29周年，咁啊即係成日都講呢句啦，係嘛？不想回憶啊，但係唔敢忘記。咁啊，希望大家咧，即係我哋解圍呢個節目啦，都呼籲我哋嘅聽眾咧，都去六四嘅燭光集會啦。咁我好少缺席嘅，我有啲都有幾年冇去到嘅，因為有工作上面嘅關係啦，有幾年冇去到。咁近呢幾年有去嘅，不過近呢幾年入去咧，即係個可能個自己嗰個即係社會嗰個身份唔同咗啦，可能我哋多啲支持者啦咁。咁我呢幾年都冇入到去個燭光晚會，門口 都係出面籌款， 出面幫手籌款。咁都順帶一提啦，大家見到好多唔同各式各樣嘅。即係泛民嘅政黨啦，都會響維園籌款。民主黨就唔同㗎呢個籌款。 係， 你知有咩唔同啊？ 我哋將所有收到嚟嘅善款都係俾翻支聯會，我哋唔會有自己，即係唔會擺落民主黨嗰度嘅。 係啦係啦，其實你見到其他嗰啲即係啲籌款啲機制咧，就有啲就即係有啲人嚟揾，即係幫自己個團體籌錢啦，咁冇所謂㗎。咁佢哋都係支持平反六四嘅團體，咁大家去支持佢哋都冇問題。咁民主黨就唯獨是六四 呢個燭光晚會嘅籌款咧，就100%嘅所有嘅，唔應該咁講先，我哋唔籌款係幫支聯會籌款， 係啦，咁樣啲 係應該咁。即係呢個呢、這個，因為我哋冇擺自己個名出嚟，冇民主黨個名嘅，淨係我哋係幫我哋民主黨嘅所有人， 都係 幫支聯會籌款嘅。咁呢個係即係華叔嘅遺訓嚟。 嗯 ，OK， 我哋係唔會喺六四燭光晚會裏面咧係有個咁樣嘅做法。咁、所以我哋呼籲大家啦，即係幫支聯會啦，因為支聯會我知道佢都要處理嗰個六四紀念館啦。咁、我最記得都同解圍啲關係喎。 係點啊？ 因為佢個六四紀念館俾個法團投訴啊嘛。係咪 ？ 咁當時阿仁哥都有問過我一兩句。個意見嘅，咁其實件事係好惡搞嘅，咁所以即係詳細我唔講啦，因為牽涉到一啲人哋啲法律嘅觀點啦。咁、但係總之就而家我知道支聯會最大嘅目標啦，都係想籌集嗰個嘅一個永久嘅六四紀念館嘅會址。而家有個臨時嘅，就喺係咪嗰個叫白田啊？白田啊，嗰個位置即係有個啲咩文化村嗰啲位置度咧、就短期開放，咁大家可以上網揾下啦嚇，咁我哋一間睇下提供到個地址俾你啦，有個乜地址，因為即係唔好意思啦，我有啲居民呢排打俾我哋就話喂，而家去上網睇 search 六四紀念館咧，就發覺仲係俾緊佢以前即係停關閉咗一兩年嗰個會址，真係唔好意思，我哋都同我向咗支聯會嗰邊反映，佢哋會盡快更新，因為你都知道啦，網上邊咧去申報嗰啲地址咧，就唔係由個團體去做噶，即係等於你好似睇一啲咩飲食嗰啲嗰啲 apps 咧，嗰啲寫食評啊，或者係嗰間公司開幾點閂，就唔係由間公司去做。是由啲食客去做嘅，咁所以即係呢度我哋都抱歉啦，我轉快處理。咁呼籲大家出席六四嘅燭光晚會。咁當然有啲人就話行禮如儀啊，唔應該咁樣做啊。咁各有各睇法啦，係嘛？咁我哋任何人都有可以任何睇法。咁我哋個立場就係呼籲大家去嘅。OK， 咁希望大家留意啦。咁我哋今日呢、這個讲呢个事，讲呢啲升降机啦， 系讲翻 都系不想回忆啊， 又系唔敢， 但系未敢忘记啦，系咪？即系我哋都唔想讲翻过往嗰啲，即系惨痛嘅经历啦。咁即系有多事故出现咗啦。咁我哋所以今日咧都会深入一啲去讲，因为我哋响近呢一两个礼拜主要收到嘅个案都系讲升降机嘅问题。咁嚟紧我知道各大嘅传媒都做紧好多升降机嘅专辑。咁大家可能到時就呢、這個升降機議題就泛濫，咁但係就你都知道啦，所有嘅媒體包括咗好多電子傳媒啦，或者係一啲紙媒啦，佢哋報導所有呢一類型嘅角度呢，都係希望吸引到讀者角度嚟嘅，咁我哋今日就講啲相對冇咁吸引嘅，我哋講啲悶啲嘅嘢，因為我哋講真係實股實作咩運作嗱。永遠呢類型都係悶啲嘅，我哋盡量講得生動啲啦，希望大家 盡量有趣， 盡量唔冇得有趣，因為根本上嗰啲嘢實股實作係咁，係嘛？咁首先咧，即係我分析俾大家睇咧，我手頭上都有啲功課。 今日你有功課啦，平時我做， 因為平時我就好少睇，因為我通常睇一次啲嘢我都記得嘅。咁我今日咧攞三份嚟，咁我網上 download 跟住印翻出嚟啦，咁有三個小冊子就係機電工程署俾我哋嘅，咁即係大家都可以上網睇到嘅。咁但係因為我想用啲簡單啲嘅方法咧，同大家省覽咗佢，等大家知道裏面所講嘅重點。因為其實呢度講十幾版嘢嘅，咁一個咧叫做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師嘅一般責任，大家聽呢個咧覺得冇問題嘅，但聽埋下一個覺得有問題啦，另一個小冊子咧，你以為一樣咩？佢就唔係一樣啦。佢就叫咧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的一般責任。大家咪好 frustrated 咧，因為工程人員就同工程師唔同咩？即係工程人員應該包括工程師啊，應該係咁啊嘛。嗱，佢又唔係嘅，佢分兩範嘢嘅。咁先講下呢個咩問題 好。 另外一個咧叫如何選擇合適的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提供保养服务，首先将三个面嚟咧谂一谂先，最后我讲嗰个咧就系个承办商， 承办商里面应该有包括咗啲工程人员嘅服务，而工程人员里面呢都包括咗工程师嘅，咁但係我哋嗰个机电署分三份嘢嚟讲啦， OK， 分三份，咁我都唔知讲边个先好啦，咁我睇完之后我觉得次序应该讲咗承办商先嘅， 好， 即係点样揀咗承办商先嘅，咁佢就唔好像你嗱，你真係睇晒呢本小杂志呢可能你都睇五分钟睇晒㗎啦，咁但係呢佢讲嗰几样嘢呢我觉得就我哋第一我哋要讲下佢讲啲乜啦，第二我哋要评论一下啦，係咪即係咪咁样揀到呢，咁咁佢话有几多项事你要留意呢，有六件事你要留意嘅，揀个注册承办商，咁第一样嘢呢就注册承办商嘅背景，呢个呢真係吹胀，真係吹胀，哎呀你查到嗰啲就唔係背景啦，咩叫背景啫，屌真係是不是即是他是不是围标集团你不会知道。他是不是跟其他公司有警棍你不知道。好吧，这些才是大家想知道的背景嘛。你查到的所谓背景就是他有几多年历史、他有什么牌照、 有什么架构的。 有什么架构有什么职员这些是不是背景呢，那是但啦。那就是机电署认为的背景跟我们市民想 知道的 背景是有些分别的。 是有些差距的。 是吧，那他提了什么呢，就话规模，好简单， 大 一间承办商规模，嗱，考下你啦，点为之大啊？即系冇定义嘅， 系咯？究竟系十个人大定系？ 即系地球大、足球大定篮球大定乒乓大啊？系嘛？即系你点知啫？睇用咩比较啫嘛？系咪？ 好，下一 个，咁啊，睇下啲数目啦，睇下够唔够啦，系咪先？即系因为咧，从来嗰啲公司咧都唔会披露俾你听。即是不会主动披露给你听啦，就是他有几多个人就管几多部 lift， 咁样他不会咁讲给你听。即是我未来呢个是要告诉你听啦，是吧，作业内的声誉口碑表现和资历，咁啊即是见仁见智喎，呢啲冇客观嘅，不过大家尽量收风啦。咁但是大家要记住一点呢，一个准则呢，即是讲完就变咗去化解一件事。越多生意的公司呢，它出事的机会就越大的。你明白吗，即是你越写得多字，你错字的机会就越大。是不是，那你即是有些公司没有生意的，那你不会听到它不利的传闻，因为它都没有生意的。是不是，那有生意那些，那你会听到它不利的传闻容易一点咯。那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去做比较呢，那大家自己分析啦。品质管理系统有冇 ISO？ 嗱 ，ISO 咧系个认证嚟嘅啫，即系你肯，即系啲公司肯使钱去做 ISO， 咁就可以达到某啲准则。咁当然达到呢个准则就系一个标准嚟嘅，咁我都唔质疑佢。咁但系，系咪代表有标准有准则嗰啲就一定系相对好咧？咁呢个大家想一想咯，是不是， 還有什麼 你发觉即是他看完所以看完粉你的火都滚了，看完不知道说什么，是不是，安全方面的管理安排你留意他，真的喂大佬我识就不用看这单张啦，即是我要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支援就是这样咯，是不是，不过我们会给一些意见大家的。 是什么是安全方面的管理安排呢， 即是你要问他咯，你怎样管我部 lift， 我说 lift 坏了几多分钟你要来，是吧，诸如此类，咁呢啲係安全管理，咁你问下佢又点样管理囉。咁即係你即係听演唱会你阿谭咪嚟讲咪啫，你唱歌点好听啊，你讲你听下。係咪咁即係咁解囉。咁所购买嘅保险啊，问下保障范围，咁喂即係呢个见仁见智啦，咁我哋讲快啲，唔好今早讲唔晒啲。 讲唔晒三份啊。 因为真係要处理啊，因为大家要知道呢，而家呢个事件好严肃，我哋希望透过今集立此传召，我哋有即係帮大家介绍过一啲坊间嘅标准，同埋我哋都就住啲标准我哋俾咗我哋嘅意见。咁喺注册承办商背景度呢，我觉得大家真係要最有效你睇报纸里面讲嘅嘢，咁报纸报得嗰啲呢都系啲负面嘅嘢啦，唔会无端报纸报啊呢间公司正到不得了啦，咁唔会咁帮佢卖广告㗎嘛。咁所以你睇下报纸啲资料先啦，我觉得呢个最基本啦，係咪，咁问下佢同类型嘅 lift 系点样啦，佢原厂嘅零件啦，係咪，跟住佢话呢咩足够嘅技术， 咁佢话 即系呢个第二样嘢。 我不如一次读晒讲啲咩先啦。 好， 员工是否相关机构嘅维修保养嘅经验？ 嗯， 是否拥有该机种嘅足够技术资料？ 嗯， 有关生产商会否承诺提供技术支援？嗱，呢个我真系觉得咧。机电署呢份嘢咧，真系要改改啦。 嗯， 因为呢啲足够技术支援咧，你尤其是第三句咧就讲有关生产商会否为承办商提供技术支援？因为咧，我知道机电工程署有一个规则咧，就系话啲零件咧唔可以唔可以唔公开卖出來， 即系一定要卖出嚟啦。 佢卖出嚟嘅，佢唔可以唔卖嘅。 嗯 ，OK， 咁点为之有技术支援咧？而家坊间好多。嚟建标嘅时候就自称我系某某公司嘅子公司， 嗯， 拍晒心口咁样，我一定攞零件， 嗯， 技术我一定顶呱呱，啊， 嗯， 但因为我子公司，我会平啲， 嗯， 咁但出事嘅时候咧，佢就唔会拉埋嗰个母公司落水噶啦，系，嗯，嘛？咁大家要谂一谂，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佢作为一个服务提供者，即系收钱嗰，那个，点， 嗯， 解收钱嗰个要突然间开多一条战线，就系做个子公司出嚟，收你平啲咧？ 系咯，点解咧？ 点解咧？即系好似肥妈个节目咁，而家系咪？点解要平啲咧？系嘛？你平啲真系冇咁好食啊，大佬啊！切，真系，即系我真系觉得，真系黐筋咩？咁所以佢收你平啲，又话，嗯，又话啲服务好啲，咁， 嗯， 喂，即系你谂下，系咪咁搞笑？点解唔用主公司去到，嗯，或者母公司去到，提供相宜嘅服务费咧？系， 嗯， 嘛？因为佢哋系。你如果间主公司提供平啲服务，嗯，你仲有得谂，啊，因为点解咧？其实佢卖 lift 整 lift 嗰下已经赚咗笔钱啊嘛， 嗯， 跟住佢为咗自己架 lift 嘅商誉，想多啲人用佢嘅品牌，佢， 嗯， 咪提供啲服务咯， 嗯， 等于我哋民主党之前参观啲电动车公司啊， 嗯， 香港个厂 T 字头嗰间咧好大规模噶。嗯，系嘛？佢香港个厂系好大规模噶， 嗯， 你唔好以为佢美国系最大嘅， 嗯， 香港系最劲噶。香港劲到咧，系差唔多响全亚洲啊，得， 嗯， 香港个厂咧系， 嗯， 可以维修嚿电噶， 嗯， 系直接维修到嚿电嘅。佢个电好大嚿啊，成间房咁大，即系车咁大，个， 嗯， 底盘咁大，个电咁大。咁，即系点解会咁样咧？嗰架车就话俾你听，你买咗之后八年之内，我保你一定行得喐架车。 嗯， 系嘛？人哋点解会咁样？因为喺卖，点解免费你保啊？人哋喺卖车嗰一刻就已经收咗你嗰啲跟住来嘅服务费啦嘛，其实 lift 都系一样噶， 嗯， 系嘛？你可以个品牌你做得好嘅话，你应该喺卖 lift 嗰下收足够服务费， 嗯， 然之后你确保日后你有个好好嘅保养， 嗯， 系嘛？而已经卖咗嘅 lift， 你哋啲主公司如果佢用个蚀本价嚟做嗰个维修保养，我都觉得合理嘅， 嗯， 因为佢就维护佢品牌嘅利益啊嘛。 嗯， 维护品牌嘅商誉嘛，嗱，某某公司嘅 lift 咧就好啦， 嗯， 因为啲保养咧你揾到啲平嘅，跟住你哋换 lift 咧就换佢间公司啦。嗱，其实呢条系桥嚟嘅，嗰啲 lift 公司咧，你咁样揾到好多生意翻嚟噶。嗱， 嗯， 如果有某个品牌， 系 佢个保养服务咧系非常相宜嘅， 嗯， 而佢真系保养到啲 lift 好好嘅， 嗯， 系咪？喂，我咁写包单啊， 嗯， 一定啲人换 lift 咧揾你间公司，然之后啲保养俾你做埋。 嗯嗯， 系咪？即系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噶嘛？所以呢啲， 嗯， 即系我哋借呢个机会，即系点评一下啦，俾啲意见啦，系咪？即系我觉得，因为我哋见得太多啦，嗯，有几间公司都会系同一间公司嘅子公司嚟噶，好离谱噶，系咪？咁跟住第三个就话，备用零件啦，咁呢个我唔讲啦，因为其实法例都要求佢要提供嘅， 要开放 系嘛？咁保养工作所需时间。咁， 嗯， 嗱，其實呢個又係一個即係嗌你關注，咁但係大家識唔識關注咧？係咪我部 lift 啲機件複雜啲，所以需嘅時間係要長啲咧？係，嗯，嘛？你唔知㗎喎，定話我哋班即係嗱，有個人同你講， 嗯， 我同你做手術， 嗯， 啊，或者同一個病人做手術， 嗯， 我用三個鐘， 嗯， 有個話我用六個鐘， 嗯， 咁三個鐘好啲定六個鐘好啲咧？ 係咯。好难去比较， 咁你话六个钟嗰，那个，佢会唔会做得全面啲，做得仔细啲？定话三个钟嗰，那个，因为佢好熟练，佢好快手咧。嗱， 嗯， 所以点解机电署出个咁矛盾嘅指引咧？系， 嗯， 咪？究竟时间长系好定时间短系好先？喂，大佬讲清楚得唔得啊？ 嗯， 系咪？即系呢个我真系好拗头，系咪？好啦， 应变紧急事故嗱，呢、這个要问啦、 嗯， 即系突发嘅嘢，有人困 lift 停电，或者架 lift 有唔正常嘅情况，咁系你会唔同嘅承诺，你点样嚟到？嗱、但系我想讲咧，所有承诺咧都系承诺嚟嘅啫，好多承诺都系被打破嘅。OK， 咁但系起码睇佢个往绩啦。大家可以問嗰間公司提供啲資料俾你，嗱、你承諾一個鐘之內嚟，或者承諾三十分鐘之內嚟，咁、你現行嘅盤度，你平均到場嘅時間幾多？你俾個時間我哋，你可以咁問佢噶，係咪？這個反而有得問，即係呢個肯定係越短越好啦，係咪？咁頭先講嗰啲保養時間越長、越好定越短越好，我真係唔知道，係咪？咁啊，表現評級制度嗱，呢、這個我唔講啦，大家自己上機電署抄機電署評級啦。因為咁嘅，咁唔使講啦，評級梗係越高嘅理論上係越好啦。不過就係、你信唔信納機電署講嗰套係嘛、因為始終你面對頭先我講嗰個現實就係、如果大家係相約嘅規模，相約咁多 lift 去保養，一沒兩個都係管一千架 lift。有個出事事故率是 8%， 有個事故是 6%， 咁好明顯知道 6% 嗰個做得好啲啦，係咪？咁但係而家一個不公平嘅比較喎，因為有個屋苑佢係多啲嘅即係有個公司佢係多啲嘅 lift 去管、有個少啲 lift 去管，係咪？咁究竟邊個好啲呢？咁你唔知道，都唔知道個 lift 嘅難易度係幾多，係咪？所以呢、這個即係嗱，呢個就係基本上我講曬㗎啦，打張係咁多，係咯，咁啊冇啦，嗱，佢講標準合約同埋全保啦，嗱、我之前講過嘅標準合約即係話好多零件都唔包嘅，全保又保咩呢？就係、是、保你掂唔到嘅嘢全部都保啦，好似我講過啦，係嘛，即係你掂到撳掣啲唔保啦，嗰啲全部都係零件啦，你掂唔到嘅即係自然損耗咯，因為你掂唔到噶嘛，你唔會整壞佢啊嘛，係嘛，咁全保就係、是。咁解，咁呢個就係、第一份， 係第一份，好， 好冇，就係、是、呢個如何揀選呢、這個，咁政府又俾呢啲你真係死得啦，睇完呢份嘢就以為識揀啦，即係大鍋啊， 跟住嚟揀係咪？ 係咯， 跟住嚟， 唔係跟住揀都得，咁但係你明唔明裏面講啲咩先得㗎？好啦，第二份咧就係講呢個咩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因為點解係升降機及自動梯呢、因為有一條叫做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嘅、就係、是、法例嘅第618章、OK， 即係等於我哋講建築物管理條例就係第344章、OK， 咁有條618章呢就專係講升降機及自動梯，所以佢個字眼定有及自動梯嘅、OK， 咁我哋成立嗰個升降機安全關注組嘅時候都諗下會唔會加埋及自動梯嘅、但我心裡諗住費事啦，因為絕少嘅屋苑呢係有自動梯嘅，咁我哋主要服務啲居民啦，係咪？咁商場嗰啲就即係、就是、到時我再處理啦，即係唔代表我哋唔處理嗰啲個案嘅、不過定名嘅時候咁一定啦，咁我哋再講下工程人員嗰個責任啦，嗱呢個可能就 邊啲係工程人員先？ 嗱，唔好理佢啦，嗱佢嗱呢個佢有界定嘅， 係啦， 嗱讀下啲悶嘢啦，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係你讀啦。 好，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618章條例。引入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的註冊制度，藉此確認工程人員的專業技能。與此同時，條例及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實務守則亦清楚說明註冊工程人員的有關責任。 係啦， 就係講呢啲啦。跟住最後尾呢句， 嗱，跟住咁樣嘅，因為我係想大家知道咧，工程人員同工程師咩分別？ 係啦， 頭先伍漢讀咗咧，就工程人員係乜嘢？嗱，你讀埋呢個工程師係乜啦？係，我真係拗曬頭。有段喺度啊，唔同噶，你唔好以为一样。 我知道，我就想比较一下究竟系有咩分别啦。 咁系几唔同？ 好啦，注册升降机及自动梯工程师的主要工作系检验升降机、自动梯及其相关设备或机械，以决定有关装置是否处于安全操作状态。系啦，咁睇先啊。 系咪唔同啊？ 系唔同嘅。 即係兩樣嘢嚟嘅，係咪？ 兩樣嘢嚟嘅。 咁所以嗱，我哋即係我哋下一節咧，就同大家 全力咁样探究一下， 究竟 工程人员 同 埋工程师喺呢个升降机及扶手梯啊，及嗰啲自动梯啊，嗰六一八章里边，佢有啲条例嘅要求嘅，亦都有一啲咧叫做实务守则嘅。 嗯， 咁我哋一般咧都同埋啲罚则嘅。 系 啊，我望到初步罚则已经唔同噶啦。 好， 一个罚10,000蚊，一个罚200,000嘅。 嗯 ，OK， 我等一阵探讨下， 探讨一下好唔好啊？转头见。 好啦，今日呢当然係木槿花有新嘅贡献啦，咁我就係介绍俾大家嘅厚切一家家韩牛餐。第一就有我哋嗰啲名贵嘅坚持啦，咁第二呢就做汤啦，咁汤呢个超级传统汤好飲嘅，呢、這个呢就辣少少嘅韩国汤，咁两款呢就揀一款。咁跟住呢就到肉啦，大家睇呢两块肉係几靓，呢、這个呢就牛柳啦，呢、這个牛柳呢係最嫩嘅。呢、这、一個肉眼咧就係非常之香嘅，咁你兩樣咧就揀一樣，咁呢兩塊咧就係成隻牛咧厚切最好食嘅，咁就仲有兩種肉嘅，一個咧就係腹葉兩側肉，然後咧就有個稀有部位，所以係非常名貴，可以係風門柳或者大理石。好啦，咁食到呢度咧，咁你咧就會有韓牛他他石頭鍋飯。咁呢啲咧係用 top round 做嘅牛肉，咁、那個鍋氣咧非常好食嘅。呢、这、一個係堅持炒飯，咁然後咧仲有我哋韓式嘅 dessert 嘅。好啦，你可以咧叫多一嚿呢一個牛柳或者肉眼嘅，其實咧就係即係加多388蚊嘅啫。喺個二人套餐兩個人就係988蚊。